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美在生命》沈从文作品回顾系列节目。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过鸡相似》。 今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沈从文逝世30周年。沈从文1902年出生在湖南凤凰县，1988年5月10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沈从文原名沈月焕，曾用笔名修云云、贾晨、上官碧、玄若等，除了是著名作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和文物研究者。在众多中国现代作家中，沈从文的经历是比较特别的。1916年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1924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到1933年，只受过小学教育的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又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沈从文的创作自成一格，他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他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它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光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从今天起，我们就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以沈从文的名言《美在生活》为主题，欣赏他的一些小说片段和散文作品。今天我们一起欣赏他的短篇散文《街》。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有个小小的城镇，有一条寂寞的长街，那里住下许多人家，却没有一个成年的男子，因为那里出了一个土匪，所有男子便都被人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永远不再回来了。他们是5个10个用绳子编成一连，背后一个人用白木挺子敲打他们的腿，赶到别处去做军队上搬运军火的案子的。他们为了国家，应当忘了妻子。大清早，各个人家从梦里醒转来了，各个人家开了门，各个人家的门里皆飞出一群鸡，跑出一些小猪，随后男女小孩子出来站在门线上撒尿，或蹲到门前撒尿，随后便是一个妇人提了个小小的木桶到街市尽头去提水。有狗的人家，狗皆跟着主人身前身后摇着尾巴，也时时刻刻照规矩在人家墙基上抬起一只腿撒尿，又赶忙追到主人前面去。这长街早上并不寂寞，当白日照到这长街时，这条街静静地像在午睡， 什么地方柳树桐树上有新蝉，单纯而又倦人声音，许多小小的屋里湿而发霉的土地上，头发干枯脸瘦弱的孩子们皆蹲在土地上或伏在母亲身上睡着了。做母亲的全按照一个地方的风气，当街坐下，织男子们束腰用的板带过日子，用小小的木质手机固定在房角一柱上，伸出憔悴的手来，敏捷地把手中全骨线板压着手机的一端，褪着粗粗的棉线，一面用一个棕叶刷子为孩子们扶着文瑞，袋子成了便用剪子修理那些边沿，等候每五天来一次的行贩，照行贩锁定的价钱把已成的袋子收去。许多人家门对着门，白日里日头的影子正正地照到街心不动时，街上半天还无一个人过身，每一个低低的屋檐下人家里的妇人可低下头来赶着自己的工作，做倦了抬起头来，用疲倦忧愁的眼睛张望到对街的一个铺子，或见到一条悬挂在屋檐下的样带换了新的一条，便仿佛奇异的神迹，轻轻地叹着气，用颧骨板击打自己的下颌，因为他一定想起一些事情，记忆到有另一个大城里来的收获的人买卖了，他一定还想到另外一些事情。有时这些妇人把工作停顿下来，遥遥地谈着一切，最小的孩子饿哭了，就拉开衣的前襟，抓出枯瘪的乳头塞到那些小小的口里去，他们谈着手边的工作，谈着袋子的价钱和棉纱的价钱，谈到麦子和盐，谈到鸡的发温，猪的发温。 街上也常常有穿了红绸子大裤过身的女人，脸上抹胭脂擦粉，小小的髻子，光光的头发，都说明这是一个新娘子。这时小孩便大声喊着看新娘子，大家完全把工作放下，站在门前望着，望到看不见这新娘子的背影时，才重重地换一次呼吸，回到自己的工作凳子上去。街上有时有一只狗追一只鸡，便可以看到一个妇人吃了一长长的竹子打狗的事情，使所有的孩子们都觉得好笑。长街在日里也仍然不寂寞，街上有时什么人来信了，许多妇人皆争着跑出去看看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寄来的，他们将听那些识字的人念信内说到的一切。小孩子们同狗也常常凑热闹，追随到那个人的家里去，那个人家便不同了，但信中有时却说到一个人死了的这类事，于是主人便哭了，于是一切不相干的人围聚在门前，过一会儿又即刻走散了。这妇人伏在堂屋里哭泣，另外一些妇人便代为照料孩子，买豆腐买酒买纸钱，于是不久大家都知道那家男人已死掉了。街上到黄昏时节，常常有妇人手中拿了小小的笸箩，放了一些米一个蛋，低低地喊出了一个人的名字，慢慢地从街这端走到另一端去，这是为不让小孩子夜哭发热，使他在家中安静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同时也就娱乐到一切坐到门边的小孩，长街上这时节也不寂寞的。黄昏里街上各处飞着小小的蝙蝠，望到天上的云，同归巢还家的老瓜，背了小孩子们到门前站定的女人们，一面摇动背上的孩子，一面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愉悦到心上的寂寞。爸爸晚上回来了，回来了，因为老瓜一到晚上也回来了。远处山上全紫了，土城擂鼓起更了，低低的屋里有小小油灯的光，为画出屋中的一切轮廓，听到筷子的声音，听到碗盏磕碰的声音，但忽然间小孩子又哇地哭了。爸爸没有回来，有些爸爸早已不在这世界上了，但并没有信来，有些临死时还忘不了家中的一切，便托辨人带了信回来，得到信息哭了一整夜的妇人，到晚上便把纸钱放在门前焚烧，红红的火光 照到街上人家的屋檐，照到各个人家的大门，见到这火光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长街这时节也并不寂寞。阴雨天的夜里，天上漆黑，街头无一个街灯，狼在土城外山嘴上嚎着，用鼻子贴近地面，如一个人的哭泣，地面仿佛浮动在这奇怪的声音里。什么人家的孩子在梦里醒来吓哭了，母亲便说，莫哭，狼来了，谁哭谁就被狼吃掉。卧在土城上高处木棚里老而残废的人打着梆子，这里的人不需明白一个夜里有多少更次，更不必明白半夜里醒来是什么时候。那梆子声音只是告给长街上的人家，狼已爬进土城到长街，要他们小心一点门户。一到阴雨的夜里，这长街更不寂寞，因为狼的斗争使全街热闹了许多。冬天若夜里落了雪，则早早的起身的人开了门便可以看到狼的足迹，同糍粑一样印在雪里。 好了，沈从文的散文《街》我们欣赏完了。《街》是沈从文于1931年5月完成的，当时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军阀割据，为了扩大势力，他们都纷纷到处抓壮丁充军，甚至冒充土匪来抢人。散文《街》描写的正是当男人都被抓走以后，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的生活。在描写手法上，《街》通过一个偏远的小城表面热闹其实寂寞的生活场景的刻画，反映了军阀混战下的人们的生活痛苦，表达了作者对于没有了男人的富人们的深切同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对小城看似平静，其实保总轻轻地唱着忧郁凄凉的歌，愉悦到心上的寂寞，寂寞的等待，无奈的愉悦。虽然是歌声，可是这歌声却让我们心酸落泪。见到这光火的孩子们也照例十分欢喜，以乐写哀，无知孩童的乐反衬的是妇女的哀。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播出《唐诗地图》，解读王维的诗《过鸡相似》。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维所作的《过相鸡似》。不知相鸡似，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中？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至独笼。众所周知，王维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山水田园诗人，他的作品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闻名，本诗便是王维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首写游览寺院的诗，王维却不对寺院进行正面描写，反而是从侧面描写周遭的景物，来衬托这相鸡似的宁静清幽。诗歌以不知两字起首，以表现诗人的洒脱不羁。不知道相鸡似身在何处，于是我攀登高入云朵的山峰去寻觅。 古树参天，却没有供人行走的路径。身处深山，不知从何处传来阵阵钟声。山中泉水撞击岩石，发出低沉的幽咽声。日光穿过茂密的松林，只透出阵阵清冷。黄昏时分来到林间的水潭边，安静地打坐修行，来遏制心中的邪念与妄想。王维笔下的这座香积寺，位于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在唐高宗永隆二年，也就是公元681年，佛教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圆寂，他的弟子们将他安葬在终南山南麓的神和园上，并建起一座13层的崇灵塔以示纪念，还在塔旁修建了一座寺庙，起名为香积寺。据说在香积寺建成之后，这里成为了当时一个香火繁盛的佛教道场，就连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也曾经到此参拜，并赐给寺院大量的舍利子和贵重法器。对诗人王维而言，受当时的风气影响，他一直笃信佛教，加上他一生喜好游山玩水，自然不会错过香积寺这样的佛教名胜之地了。安史之乱时期，郭子仪曾率领官军在这一地区与叛军作战，导致香积寺惨遭浩劫，大量建筑和文物遭到毁坏和流失。辽、金、元三朝虽然曾得到短暂恢复，但是清朝末年社会动荡，导致金石类文物再次大量流失。所幸的是，寺院的主体建筑没有被进一步毁坏，这就使我们今天还能有幸看到这座千年古寺的风采。今天的香积寺坐北朝南，庙宇建设完全遵循了佛教建筑的规制。来到这里游览的话，最值得观看的是位于寺庙后部的两座佛塔和十座经床。两座佛塔分别为善导舍利塔和净业舍利塔，分别安放有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和他的弟子净业大师的舍利。至于十座经床，又被称作陀罗尼经床，雕刻于唐玄宗天宝13年，至今保存基本完好，上面的文字依稀可见。整个香积寺庙宇庄严，环境优雅，规模广大，充分体现了唐代建筑的风采。即便在跨越了千年的沧桑之后，仍然体现出恢宏的气势。可以想象，在诗人王维的年代，这一座寺院必然更加的庄严肃穆，也难怪王维会专门为他留下一篇名作了。不知香积寺，树里入云峰，古墓无人境，深山何处中？泉声夜微时，日色冷青松。薄暮空弹曲，安禅制独龙。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